祖国统一研究院就最近在南朝鲜有保守傀儡集团同朴槿惠逆贼合谋勾结，愚弄民心，百般策划摆脱毁灭的困境一事，20号发表了公告书，揭露叛逆政府造成最严重的民生破坏和经济破产的万古罪恶。公告书指出，目前自由韩国党和政党等南朝鲜保守团伙在大选前夕大肆广告什么稳定民生和恢复经济等，再次挑战渴望新社会、新政治和新世道的民心。公告书一一揭露和谴责了叛逆集团造成最严重的民生破坏和经济破产的实际情况。公告书强调，南朝鲜人民要进一步发挥以正义的烛光争取天下逆贼朴槿惠下台的那种气势和气魄，向逆贼臭娘及其同犯保守团伙予以最后的惩罚，一定迎来一个劳动群众的生存权有真正保障的新世道。